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CTO， 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 口袋装满自信。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天清晨到傍晚，在屏东县九鹏基地实施对海对空实弹射击，射击弹道无限高，射击范围从九鹏基地延伸到大约250公里海域。加上中国大陆也在军事演习，九鹏实弹射击时机敏感。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今天指出，这是空军年度例行训练，外界无需过度联想。这次射击范围规模如同去年汉光演习，而且出动了16艘的各式船舰在外海监控。实弹射击除了天宫一二型与熊三爱国者二型，甚至不排除天宫三型增程对地飞弹。今天台东往返蓝屿客机从上午第一班机7:50开始受到影响，直到傍晚5点，总计16班往返台东蓝屿班机调整时间，或者是直接取消。高雄市推动校园装设冷气机与空气清净设备，市长韩国瑜今天参加了高雄市立凤林国中双机启用活动，全程婉拒受访。这是国民党全代会提名韩国瑜为2020总统参选人之后的第一个公开市政行程，大批媒体到场守候。不过韩国瑜上午的行程迟到大约40分钟，也取消原定的现场媒体联访。韩国瑜视察校园的时候，全程不断以谢谢婉拒媒体读访。面对媒体紧迫盯人追问市政和国政，韩国瑜只说让我喘口气嘛，我现在正在视察学校。国民党全代会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总统，中评会今天紧接着登场。中评委赵守博建议，选总统不是选市长，不要再喊口号，应该深入了解国政议题，清楚自己的问题。党内也必须帮助韩国瑜建立坚强的竞选团队，不是只有一个小圈圈。别忘了明年还要跟蔡英文总统辩论，建议韩国瑜最好现在就宣誓戒酒，直到当选总统为止。赵守博指出，民进党已经准备要让国民党三输，输总统、输立委，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他力劝韩国瑜务必处理好高雄市政，尤其八月台风马上就来，别忘了去年是靠坑洞当选，人家今年也可以挖你的坑。也希望韩国瑜好好约束韩粉，团结一致。除此之外，几位中评委也相继提到，党中央务必全力挽留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与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为国民党奋斗，国民党绝对不能出现第二组人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走访台东县，他说支持高雄市长韩国瑜当好市长。媒体问及支不支持韩国瑜选总统，王金平回答支持中华民国。王金平透露，前天他与韩国瑜碰面，把酒言欢，谈到很多事，包括了国内国际还有两岸问题，但是没有谈到阻隔。记者问王金平，现在还坚持走自己的路吗？王金平回答，希望国民党更团结。媒体追问，院长的意思是支持韩国瑜？王金平立刻说，我没这样讲，团结就是支持中华民国，一切以维护主权、巩固主权，让人民过好的生活。他会继续倾听民意，至于是不是继续走自己的路，由上天安排。国民党全代会通过提名韩国瑜为总统参选人，党内高层齐聚，但是初选挫败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没有出席，成为蓝营分裂隐忧。台南市长黄伟哲今天认为，一旦郭台铭和台北市长柯文哲联盟，可能变成全民最大党。至于私烟风波会不会影响蔡英文总统的选情，黄伟哲指出，速度决定态度， 处理明快非常重要，而且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这些烟的幕后货主到底是谁，希望司法机关能够尽快调查公布真相。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六点，来到10885点，成交金额1041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81点，2157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5点，跌幅1.74%，203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6点，293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点，933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3点，跌幅1.46%，2798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6点，3337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花莲县纵谷、台北市还有新北市盆地、桃园市、新竹县、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都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阮慕华，最棒的投资就是政府着手建设，让我们坐享其成，越住越赚钱。 抢进高雄车站特区，双捷核心自备57万起，当包租公稳稳赚，保证包租3年15%高收益。甲山林，高雄时尚地宝，02-2517-2233。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最后的最后， 尽管生活太难，我们的不放弃仍然追寻着。 我没资格难过， 没资格难过。张信哲2019抒情单曲推荐。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5名 CTO Started， 第4名 MC Hotdog 怨偶，第3名品冠最佳前任，第2名 500 and China Blue 深秋的祝福，第1名信为你着魔。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500。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京中央线 Tokyo Chuo Line We are on TCL。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欢迎加入今天的飞碟联播网。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在你所在频道，在 APP 上，在全世界各地跟你一起欢度两小时。礼拜六下午四点到六点还有重播。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从我家一路到电台没有一块地是好的，从新北市到台北市全部都在修路，我不知道在修什么东西，这边修那边修，这边要画线那边要补线，这个洞要补起来那个洞要干嘛的，怎么了怎么了，大家都约好今天一起弄。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帮大家的忙，或者说我们来帮彼此的忙。你有任何问题、任何困扰，想要有人给你一些方向建议，想听听不同的意见吗？不同的感觉，还是你只是单纯想要讨拍呢？都欢迎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 APP 来留言，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We are on TCL。Roll call. 帮帮忙，之前一个月前我有来留言说我被断联很久的单恋对象放鸟了，上礼拜我又约了他，结果他一样先答应我，可是又已读我不回我，我该不该再约最后一次呢？我想终结这段感情啊，所以约他我就是想终结他，我应该再约吗？ 他哦，为什么一定要约他才能终结这段感情啊？你不能自己就断掉就好了吗？ 就像很多人分手都说，你告诉我理由是什么，我就可以死心离开了。 但没有真正的理由啊，理由都是就是慢慢累积而成的啊，他不是没有一个完全的单一的决定点吗？然后这一种是根本就还没有在一起的，你要结束感情，你就自己这方面结束就好了，你干嘛一定要见到对方？ 断， 对方已经表达很明确啦、啊。就是你约我会先口头先敷衍你，到最后一秒钟的时候， 啊、不行 ，sorry。 对啊。By the way 哦，就是如果呢你要认真找对象的话，反正现在你跟这个人已经不可能了嘛。 是。 但如果你要未来你要找对象的话，遇到这种个性的人，就是也尽量离他远一点，因为他就是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你能期待未来你们的关系会好到哪里呢？他连好好跟你说不，他连表达都不敢。 感情帮帮忙吗？那我也来帮帮忙。我遇到一个生活环境跟我很不一样的男生，感觉呢我们会要磨合好大一阵子，或是有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磨合。那我们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你都还没试，是不是在担心未来吗？你试了再说嘛。要磨了才知道合不合啊。 可是我现在好像就可以看到磨的那条路，就像我今天开车来电台路上一样，轻轻锵锵，轻轻锵锵，通通锵锵。 如果你预先觉得反正就是不会合，那就不要开始。 但有没有可能会磨好呢？ 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想把你脑袋砍下来，那你就想抬杠嘛？你选一个方向站好不好？ 我不是抬杠，我只是一个有点迷惘的人而已。 头脑太乱了吧？该不该勇敢说出来？害怕你坏了对我的观感，所以我决定低着头，低着头。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心跳是希望你喜欢。怎么你看我的表情有点怪，我不太明白。想问你为什么，你却装哭不愿意摊牌。我再也不想低着头，低着头忍耐。低着头，低着头，哦哦，低调是只愿意给 physical， 哦哦，不要想得太多。遇见你以后，一闭上眼都是好梦。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害羞低着头等待，发现我的 什么水壶没有关，而且撑得很开，该怎么把它拉起来？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撑着伞，所以我转身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的心思不想让你来猜，空气中酝酿不完的期待，我们都在等待，心里有什么打算，我的手已为你空出来，到时候才能给我你充满爱的大平台， 我们不只有低着头，低着头，伤心 magical magical、哦哦、不要想得太多，遇见你以后一闭上眼都是好梦。 马念先再加上了 Joanne 爸爸，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低着头，低着头。我上个礼拜的手机使用量比上上个礼拜增加了40%，太可怕了， 好多、哦。 低着头，低着头，低着头。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知道，也不知道我上个礼拜在干嘛。 你是一直在关注，比如说 YouTube 有没有通过，所以你一直用手机这样吗？ 也许吧，在 App 上面的帮帮忙有一个忙啊，我不太知道他那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找到了就是要怎么样应对。这个忙呢，他是这样讲，他说今天隔壁城市枪手在大蒜节活动中扫射。 刚才句话是 今天隔壁城市的枪手在大蒜节活动中扫射。 隔壁城市是哪个城市呢？ 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啊。最近有什么扫射案发生？ 高雄隔壁吗？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大事的话，我们一定会知道吧。 还是是虚拟世界网络的那个某某？ 就可能在美国，在哪里的某一个城市？因为台湾我们枪支取得没有这么容易。然后 那大蒜节是什么？ 你现在想要先把这个找出来，是不是？哼， 大蒜节应该比较好找吧？ 好，我找。 他们说是今天的美国， 以为是烟火，歹徒在加州的大蒜节疯狂扫射，11个人倒地。 天哪！ 加州大蒜节，好，所以呢，这位听众的问题呢，就是说，到底呢，我应该要教孩子趴着装死，还是赶快跑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有一天如果我小孩遇到枪手来了， 欸，不一定是小孩吧，这个大人小孩都一样无力吧。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枪手来了，哒哒哒哒哒哒， 我该怎么办？ 趴下还是跑？ 嗯哼。这边呢，为你找到了解答，来自于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维吉尼亚大学的 Emergency Management 危急处理， 是 Tips for Surviving an Active Shooter Attack， 一个正在行动的扫射者，你要如何生存下来呢？它分为3种方法，不同的方法，你要先看你现在跟那个枪手的距离有多远。如果呢，你现在心里面你已经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离这个枪手就是逃得比较远的话，你已经有一个逃避路线的话，你也知道怎么跑的话，赶快跑，尽量的尽可能的拉开你与枪手之间的距离，快跑，然后不要拿你的任何东西，让你的手是空的。好，接着下来呢，如果呢，就是你心目中没有逃跑计划，你心目中不知道跑去哪里的话，躲起来，赶快找到一个地方，躲起来， 掩护你这样， 对对，就是不要让你的身体是会被看到的，躲起来。最后，如果以上两个都不行的话，最后就是，不过这个最后一个方法可能是面对成人教的啦，就是，枪手就在你附近。然后你们已经面对面，就是完全 近距离就对了， 你是近距离没有办法了， 战 撂倒他，这是比较可能存活下来的方式。 米西亚的 Lady Funky 帮帮忙，朋友的男友门牙缺角超久了，朋友已经受不了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婉转的让男友知道把你的门牙补起来好吗？不是啊，你们都在交往了，你连跟他说一声哎，你门牙要补吗，这个都说不出口吗？那你们到底平常在聊 到底要婉转什么、啊、 要聊什么？ 对啊，要婉转什么？我就是看到说哎，你门牙缺角到底什么时候要补啊，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补，什么时候 when？ 听众看不到你一直在舔门牙。 CTO 最新专辑 Started 现在开始全面启动，想玩就完蛋 Yeah are you ready now， 就算赤手空拳让你惊变也不是我对手，我站在那凹的路口正在寻找唯一的出口，这步不停向往挥手 Yeah we got it Yeah you know 我的束缚挤满，即便不再怠慢，抓紧了最后机会逃离这混沌空间，放下伤痛再重新开启头， 2019 Stardom 演唱会，8月31日台大综合体育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塞车再会吼，上惊就是才塞几点钟尔，就才算遐疼。

今天第一个小时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让我们来帮帮你的忙，让大家来帮帮你的忙。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帮帮忙的方法呢，除了可以直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之外，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这个 tempo 好像很难记电话， 会吗？什么意思？ 23639955。 哦，你把它分开这样子。嗯，最近呢，虾皮寄件啊，在全家，嗯，然后它的编号开头是0999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嗯， 对。可是呢，就是你知道人的脑子啊很可怕，因为我们已经太熟悉， 0935这种吗？ 对对对对对，或是前面就是四个，嗯，然后呢就是你的电信公司的门号， 哼， 所以你就会打成099。你就会少打一个九，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就是我每次要打，就是应该是0999，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可是我就打099，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别人说没有这个单号，我想看一下，怎么可能？哦，就少打一个九。 可你刚刚念0999很顺啊。 可是真正打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会少一个，很怪。 之前有一个设定是因为他怕人家连按，所以 不会三个同样号码。 就是你打09，你要在九的时候，那第三个九会是没有效的，你等于是按两次 哦， 所以我遇到这种超烦，0999999，就是你要打超多九才会出现那个单号， 哦， 但可能真的有被客诉过，就在过一年吧，就是他恢复，就是你按了就是出 现，还是我按的确是有按三个九，可是每次出现，有可能，啊，欸，有可能，哦，哎呦，哎，欸，哦， 嗯，啊啊。这个会是谁呢 ？Hello， 你好。喂，再见。 失去了他。 立马帮帮忙！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下你想要帮忙的问题，或是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有人的问题是，不好意思，有没有推荐的遮瑕膏？ 遮瑕膏，你要遮什么的？ 遮我的痣，欸，我突然最近长了很多痣，眼角一颗，我嘴唇上面也突然一颗，哎，欸，你有看到吗？ 我看，我看， 这是不是啊？ 你说另外那个是斑吧？ 哈，这是老人斑吗？ 我在看， 这是老人斑吗？ 你近一点啊，哎，欸，是痣，哎，欸， 对呀， 啊，是痣， 对呀，啊，为什么脸上狂长痣啊？ 你对，我最近真的是突然有一天坐在电台，然后他就看我伙伴，你什么时候眼角有一颗痣的？ 我是杨丞琳。 遮痣啊，遮刺青啊，遮，或是你要遮红色痘疤，遮那种轻轻的黑眼圈，然后遮什么的，那个要用不同颜色的遮瑕， 哦， 所以我不太确定你是要遮哪一种 哦。 就是不然你看那个遮瑕盘为什么都会出六色，有绿色，哦，蓝色，黄色，红色， 什么东西是绿色的？你告诉我 哪一个用绿色的遮啊？ 胡渣哦。 不是更绿吗？哎，欸， 什么东西用绿色遮啊？ 这是不是要学过那个色彩学就可以很快的回答出来？ 我是忍者龟吗？ 因为我知道我要用，我自己是要用偏红跟偏橘的，我自己很想用到偏绿色的。绿色是要遮什么啊？豆疤，红豆疤吗？Cero 的歌曲《Floating on Water》。你好， 哇，声音好远。 App 上面留言的， 的那位要 听不到。 哇，你的收讯那个很不 OK 耶。 喂， 你是谁？ 我是刚 App 上面有留言说要买遮瑕膏的。 哦， 那我们已经回答完了。 你要遮什么啊？ 没有，我上面有留言说我是要遮痘疤的。 红痘疤哦？ 不是，是 绿豆吧， 因为我是平常有在运动， 啊， 然后 痘痘啊，不好意思， 痘痘是有一，它痘疤是在偏暗黑色的， 嘿，就是有点，就是疤，它是真的疤，嗯， 对， 你 在跑步啊？你、欸、你现在是跑步吗？ 哎、欸，你的跑步好像打电动那个， 后面有人在追你，是不是？ 而且他跑步转弯会90度这样。好，先跟你说拜拜咯，拜拜。我觉得他声音太糟糕了， 太可怕。 你有遮过黑豆疤吗？黑豆疤， 黑豆真的很好吃哎、欸！我以前是不吃黑豆的，但直到去了那种日式猪排店送了黑豆，哦哟！ 你说泡软软那个， 哦，叮叮耶，哦，周家。 那种真的是疤的，你用什么遮呢？有可以分享的吗？它不是红豆疤哦。就像要我改变想你的习惯，就像一天的雨忘不了忧郁伤感， 小宝的浪漫吧的勇敢，永远在我不安定时候出现，大有的情歌 Michael Franks 的友谊，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永远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巴哒巴，巴巴哒巴，巴巴。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巴哒巴，巴巴哒巴，巴巴。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 说到遮痘疤呢，就刚刚那个男生，我觉得你可以就直接去保养康氏美。 买什么 屈臣氏 肤色粉饼， 就是也不用粉饼啊，他们现在上面都写得很清楚，比如说这是遮瑕棒，这是遮瑕饼、哦、这是遮瑕盘、哦、全部都有试用的、哦、你就 试看看， 你就试试看，这样就看哪一个你盖的觉得比较刚刚好，然后有的不会太湿，有的不会太干，就是那一排哦，一股溜逛过去好几家可以让你试用。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巴哒巴，巴巴哒巴，巴巴。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巴哒巴，巴巴哒巴，巴巴。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伤心。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巴哒巴，巴巴哒巴，巴巴。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巴哒巴，巴巴哒巴，巴巴。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伤心。我有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在我心里响个不停，响不停。巴巴哒巴哒哒，巴巴哒巴哒巴哒巴哒巴，巴巴巴哒巴哒巴哒巴巴，巴哒巴哒巴哒巴哒巴哒。 今天一开始呢，还有人说，哎，鬼月要到了，要说鬼故事吗？ 啊？ 关不掉的收音机就是最可怕的鬼故事。 昨天发生了一件， 你遇鬼哦？ 是鬼吗？我觉得不是，上个礼拜， 怎么可能？ 上个礼拜马克信箱我讲到一个听众，然后他说他在做噩梦，然后做噩梦就是梦到那个 矿泉水外面有一个胶膜，有没有？然后他就遇到梦见他喝水的时候就喝到那个胶膜，嗯，就觉得醒来的时候觉得奇怪，为什么嘴巴里面也有那种胶膜的感觉， 手中也有捏的东西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后来就发现就是那个梦是梦啊，现实呢是因为他吃到了蟑螂，很可怕。昨天晚上 你吃蟑螂，你把蟑螂放到气炸锅。 我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就是我的左手摸我的右脸颊，就摸到了昆虫。 哈？ 我就觉得怎么会有 昆虫？ 反正就是一个怪怪的手感啦。 啊，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啊。 你没有张开眼睛看？ 我张开眼睛看不到，我吓一跳啊！我就一摸到，赶快往外面 丢，往卡卡上丢。 对。丢了以后，然后我就想说我要不要硬睡呢，还是我应该要就是起床查看的究竟，可是查看究竟我就会吵醒我枕边人。后来我翻了一下想说算了，不能姑息，我还是起床好了，我就先去上个厕所，因为我会觉得我手黏黏的，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打开灯看以后觉得也没东西啊，洗个手回来，然后在床上就是找了一下也没有看到虫啊，那刚刚那个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起床以后我也没有找到，还是我一丢把丢到床下又爬走，反正很饿，超饿。 有人说会是老婆头发扫到了你？ 不是啦，头发跟那个手的触感，那个触感就是节肢动物好吗？它就是有。很像蜜蜂还是什么比较大只一点，它有我的， 它真的是昆虫， 对，它有我的一个指节那么宽，那个摸起来不是头发。 导演新片《跳舞吧大象》的感受取材，歌词的画面感强烈，看似情歌的背后，却是在节奏与旋律中蕴含爱情、友情与梦想里的追寻与惆怅。 我没资格难过，耗尽你的爱，才懂你的温柔。从不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今天到高雄市视察，他说719高雄市豪雨，行政院核定比照去年823水灾，淹水高度50公分以上受灾户，现金补助20000元，希望减轻市民负担，尽速恢复日常生活。过去很多工厂认为环保法规罚款少，觉得偷排空污的利益要比罚款多上许多。环保署发布了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义务所得利益核算及推估办法，未来如果违反空污法获利者，除了可能面临最高2000万罚款，还可能追缴不法利得，不怕工厂罚不怕。环保署指出，长期或者是重大违规者在财产上的积极利益，比如超量使用原物料或燃料生产多赚的钱，或有该支出没支出的污染防治设备购买以及操作维护费用，例如水电耗材和药剂少花的钱，这些利益都该追回。如果业者一再违规，追缴期间可以往前追溯6年，往后直到改善为止。未来业者违规无利可图，就不会铤而走险。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越演越烈，中国大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今天下午记者会，由新闻发言人发表香港当局的当前情势立场以及看法，这是香港回归以来港澳事务办公室第一次为香港事务开记者会，现场也会回答记者提问。另一方面，网络上流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出现严重健康问题，将以无法履行特首职务这个理由离职，由政务司长张建宗接任6个月到选出新任特首，消息今天下午公布。但是特首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强调，这个讯息完全不正确。全国工业总会今天发布2019年工总白皮书，秘书长蔡炼生指出，工总2015年提出台湾正面临5缺6失的困境，以致台湾整体投资环境急速走向崩坏。但如今5缺6失依旧没有改善，两岸关系进一步紧张，国际关系更加孤立，加上美中经贸纷争前途未卜，更让国人忧心。今年再向政府提出97个议题、211项政策建言。理事长王文渊说，虽然政府的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在半年内吸引了81家台商回台投资，金额达到了4117亿，但是为了鼓励更多台商和外商投资，呼吁政府将超收税收用于扩增租税优惠，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比例，放宽企业运用员工奖酬工具限制，以及以经济民生为主轴，务实处理两岸关系。此外，产业界依然担忧未来供电稳定，台商纷纷回流也会增加电力需求，希望政府将核电备而不用，增加电力弹性调度，消除产业界疑虑。曾经推出暴风影音播放器风靡中国网友的暴风集团，2015年市值最高曾经超过400亿人民币。然而近几年屡屡传出业绩严重亏损，市值只剩20亿人民币。最新消息，暴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冯鑫涉嫌犯罪，已经给中国公安带走。暴风2015年上市，最初发行40天内股价36天涨停，股价上涨了44倍。不过4年后内忧外患，股王风光不再，暴风不仅业绩严重亏损，还面临下市危机。公安机关以冯鑫涉嫌犯罪已经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是没有公布具体的涉案内容。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1点，成为2161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6点，跌幅1.78%，来到202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4点，293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点，93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0点，跌幅1.45%，279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7点，3336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6点，10885点，成交金额1041亿。今天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午后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台湾，你是我胸中国。 哎，是香港吗？这现在才中国。 Chinese。 天选聪明，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买要买的聪明，刷屏要刷屏的聪明。这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 生活灭火 大会。上周末男主持人大刷屏，他那个火啊，青青河边草的野火烧不尽，我的天哪！ 没有，但我觉得就是跟真正平常都在刷屏人来比，这真的是一点点钱 而已。他一天刷屏破万。你平常不出手，一出手就大户。 破万对你来说是小事吧？你随随便便就破万吧？ 哪有？没有啊！你在说什么？ 你随随便便 不许你胡说， 随随便便我没有经过， 我很久没刷屏了。 从捷运站， 我许愿，我到年底之前都不会买裤子哦。 真假的？ 嗯，裤子不买裤子。 为什么？ 因为我买一条很贵的裤子。 多少啊？你说啊？ 没有你那个破万夸张、啊。 不是，你是一件哎、欸。哎哎哎，说啊！ 哦，我刚刚睡着了。 说啊！ 居然睡着了。 哼！ 你最近有想买什么东西吗？想要问问用过的人，觉得 O 不 OK， 或是你也不太确定到底买它实用吗？欢迎把这些商品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让大家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人有用过经验可以跟你分享，或是你可以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怎么办啦？我现在很容易就想模仿萧亚轩呢。 他怎么？他怎么了？ 他睡着啊。 他为什么睡着？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件事啊。 所以我刚才在演我睡着，你不知道我在干嘛？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Tell me， 这个很旧嘞。 啊？怎样？ 就前一阵他直播啊，然后直播就是看画面啊，然后脸很近嘛，然后就。啊！我刚睡着了， 哦， 然后又醒过来了。 天哪！ 你不知道他睡着又醒过来？ 我不知道。但是不是像你这么恶劣，只是为了逃避特定问题而睡着的吧？ 他应该真的就累了， 对嘛？ 他好像睡着两次。 这么累就不用直播了吧？ 要不是他留言，我没有想到这首歌打麻将的时候不能听哎。 输， 可是他是叫对方输啊。You can be 输。连庄的时候就放，你连庄我就放。 哦，要我连庄也是不容易啦，都是臭脸，臭脸最可怜。 下一首 萧亚轩的《爱无畏》怎样？ 下一首毕书尽。 哇塞！ 麻将连环歌， 好像没有做过一个麻将歌单。 对啊， 麻将歌有这么多吗？ 有啦， 因为国外也不会有麻将的歌啊。麻将 对比较少。我今天买的啦，很帅。萧 将，垃圾到完就赶快上一场。请问有人用过？天哪，这不是我小时候在看的东西吗？ 什么？ 远红外线太空舱。老婆说要买来全身流汗用，底座也会发热，大概要 17500，有人有经验吗？这不是我小时候看八点档或是什么卡通中间的广告，就是有个仓拉起来，一个女人坐在里面，然后手可以伸出来看杂志，然后你就坐在那边一直流汗，在客厅流汗。 我完全不知道有这种东西 耶。你不知道？ 对啊， 那个拉链很像是那种很便宜的那种衣橱，可以拉起来。 对，真的哎、欸啊，这种东西要10000多块，哇！ 不是，这个东西从小我小时候卖到大。还在卖， 你知道现在就是潮流 复古哦， 20年轮一次。我现在 不是你在台湾，你要流汗就是不要开冷气跟电风扇 哦， 流的嘞。 你在台湾就是现在听到节目，你要流汗你就直接出去外面， 对啊， 跑也不用跑走。 而且你在家里用这台啊，其他人都不用开冷气哦。 欸、对哈、 哦，这很 要流汗，不开冷气就流汗了， 啊、 又省电又环保。 哪里的装潢，还有后现代那面墙，生锈的小方栓，有种斑驳特殊的美感。到了奢侈，你可以顺便欣赏。我在小厨房洗碗，快拖地板。能乐团主唱喝多了啤酒罐，温水烫在地板，我带足迹回就上场。谁不想要地方却很难，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像擦着落灯的机会的嚣张，我们一直到不死的蟑螂。谁不想要低调却很难，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像擦着落灯的机会的嚣张，我们一直到不死的蟑螂。几个小姐，几个牌子，要塞几个字 ，rap 长什么样子？呵，你到底认不认识？各自的进行断了，分明中间不能停，最后一个发音，人家还要好听。你以为你办得到？试试看，赢家先压。白葡萄在烦恼，那黑猫要把它吃掉，你看好。别傻笑，我能从马博面包运车到地球轨道，如果你够掉就一起来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料这个料。有时候想要低调却很难，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现在就有梦的机会就嚣张，我们一直到不死的蟑螂。有时候想要低调却很难，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现在就有梦的机会就嚣张，我们一直到不死的蟑螂。 蟑螂小强，请问大家有用过 Awesome 核心肌吗？核心肌标榜可刺激我的核心肌群。你笑什么笑？ 听起来就蛮瞎，我查一下。 所以它什么像健腹器那样的东西吗？ 如果是那种不需要动的、哦、 都是骗人的 啦，都是骗人的。我来看一下核心肌是什么。 核心肌群，核心肌群。 我那天在 Outlet 上面就经过 Awesome。 嗯， 然后呢？ 哎、欸，等一下 ，Awesome 的 Outlet 要卖什么？ 一样啊，就卖 福利品嘛。 嗯，没有啊，也是卖所有的这些。 可是它却有 Outlet 价。 不一定，其实 Outlet 里面有些只是店铺，它不一定每一个都很便宜啊。 Oh. 它有些也是差不多的价格，只是有的可能，比如说你再多带几件会 比较便宜一点点， 多打一点点折，可能会有点像是百货公司周年庆的折数那个样子而已。 Uh-huh. 对，然后就有看到这个，我原本经过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啦， 你现在知道了， 谢谢大家，我现在知道它就叫核心肌了。就是一群孩子坐在上面，又摇摇摇嘞，摇嘞，摇嘞。 啊，你说一个像平板的东西？ 不是平板，它其实像是一个座椅，然后这个座椅呢，会就是 骑马机。 对，很像那个样子。 就是会让写真女星坐在上面的综艺节目会用的东西嘛。 然后孩子们呢，就把它当作是那个会投币，然后在上面摇的那个玩，你知道？你说这个会对核心有帮助啊？哦，I'm gonna fight, gonna give it my all, gonna make you fall, gonna suck it too. 那你买一台放这边，我每天做节目做，我们一个月就知道有没有用了。 哇！ 请问有人使用过小米电动打气机吗？他说可以边显示边打气，然后显示那个胎压，还说一台可以连续打六颗气胎。他有点想要买一台放车上，哎，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实用咯。 打气机，我们看一下。 Hola Bad Girl 来自Gwen Stefani。 是最近才开卖的耶，超新的耶，7月23号才开卖耶， 好新哦！这要有实用心得，超难的 耶。万用充气神器， 加什么？去那个海边，你要打一些大家会在放那些白马啊，那些都可以用，是不是？ 然后自行车车胎啊， 救生圈啊，呼啦圈不是呼啦圈，救生圈而已。 而且看起来没有很贵， 小米应该都 目前看起来好像1000块有找，好像可以试试看。 但如果你真的一天到晚去游泳池、去海边，都要冲那种白马独角兽的话，就很好用。 生活了， 等一下，你又不需要那一台， 我不需要、啊， 也没有汽车，也没有机车， 也 没有 脚 踏 车，然后也没有球需要打气， 你也不去海边玩， 也不去海边玩， 你买它你要充什么？ 但生活了，我就想要 你要充什么嘛？ 我不知道哎、欸，对你嘴巴充，把你充爆。

bad guy. Whoa. Duh. 少女比利·艾莉许，再加上了 Justin Bieber 这首 Bad Guy。 Bad Guy come here stand please。 Hi， What's your name？ 我是马克，看我多乖。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小时我们的进行生活灭火大会，有任何最近想买的产品吗？虽然很多人说，哎呦，现在月底了，有点啊，很紧， 直接就是灭火啊， 对对对， 手头太紧。 但是你知道，下个月又可能会生火，因为八月就要来了 哦，父亲节要来了， 又是一波档期降临， 怎么办呢？要送爸爸什么呢？ 有任何生火灭火的东西想询问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Chloe 呢，要请大家来推荐，因为我自己是没在用。我们有一个是听众送的啦，有时候就直接用它。 什么？ 就是有没有推荐的手机使用的广角镜头？ 哦，没有研究， 真的没研究呢。 喂，你好， 你是？ 我是三重小陈。 小陈， 小陈，你有生火灭火的问题吗？ 有，我需要灭火， 请说。 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忙，然后要印一堆资料。 嗯， 那之前如果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其实都是去 i7 的 iPhone 去印个几张， 嗯， 印个几张就结束了。 嗯， 但我这次要印个非常的多张， 嗯。 然后之前已经去 iPhone 用的事情已经用到快崩溃了，还要上传。 嗯嗯。 对，然后这次又遇到同样的状况了。那我就在想，我要不要为了这次去买个印表机？ 哦， 扫描印表机。嗯、 哦。 到底值不值得买？ 我想问一下小陈，你的所在地在？ 我所在地在林口，在我家。 在林口是吧？ 对啊。 我可以建议你去，比如说体育大学附近，就是大 学 附近，学校附近有那种影印店。那种影音店呢，一来动作非常的快。 你的 USB 给他，或是现在应该有更 对啊，反正就是你把档案给他，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依他现在的业务量忙不忙，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拿，通常很快，非常快。 那我认真问，像那种什么，像我太太也在说啊，你买印表机就有相片列印的功能啊、哦，可以印出美美的照片啊。 嗯、 那你觉得我该理他吗？ 不是啊，现在你印照片出来要干嘛？ 你要问我太太啊。 就是你太太为 什么？我也很想问他， 为什么要他要印照片啊？ 女生啊，就是很容易想要留作纪念啊什么的啊。对啊，可是你也知道，可能依照我跟他，我认识他的程度，大概可能印个几张，他就不会再碰这个 东西。嗯嗯，所以就你需要是一个有相印机的朋友，就是有需要的话就去。就去印一下，哎、欸，不行，印一下以后，老婆看到说，你看，这个好棒，我希望我也想要。嗯，不行，这个也不行。 对啊，那怎么办？ 对，不行。 上次情人节礼物我已经送他一台那种就是小台的相片列印机、欸，然后可以跟手机连线、 啊。那就有那台就好啦。 画质不好，画质不好。 对， 我要真的美美的，就是那个 DPI 高一点。 平常有在用。 平常没在用，但出新机型的时候他又在讲。 我想要。 是不能直接跟他说啊，你又没有在用，你新机型干嘛要买？ 很多东西都这样，那个不能明讲的。 哈。 对。所以你们不推咯，就印表机觉得可以先不用。 我觉得印表机是可以省下来的东西。 印表机很麻烦，还要用碳粉，然后每次接线说又侦测不到，又要重新干嘛的，那个很烦。 好，我再斟酌看看。 好的， 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好，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 相信我对你好，但你不给我面，每时每刻都在家里作业。也许有那一天，有谁还找你代言，说 oh, oh, 这是什么？我、oh, 跟你对别的话算什么？ Oh love， 你怎么了？不不不不不，爱不是萤火虫。 Baby bye bye， 来自方大同。请问教主教母有用过不错的电动牙刷吗？我个人没有在用电动牙刷的。教主有。 卡地亚用的都是飞利浦啊，好不好用不好说。 Got it。Greg 说，我买了一个独立桶的双人床垫，睡了两年，我真的是不习惯，我应该再重买一个硬一点的弹簧双人床垫吗？ 买。 上一次访问了老 K 牌的老板。 你访问了？ 那天你好像去赚钱了。 哇哦， 反正那天的结论我只记得一个，大胆的去试躺。真的啊，就是你就是去躺啊，不要就是躺了很心很慌，就想要马上坐起来，这样做决定。 哦， 你就是 好好的躺， 感受它， 嗯嗯， 了解它。 睡眠蛮值得投资的。 然后哦，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你的那个床垫有没有记得翻一翻？ 嗯嗯， 四个角翻，前后翻，左右翻， 不要让它定型了。我知道你。 我灭火，我想要买 MCM 的后背包灭火。简直就是挖坑让我跳的感觉。 什么？ 请问那个福利斯保湿喷雾跟 Innisfree 的绿茶喷雾哪个比较好？还是你有推荐的保湿喷雾呢？欸，今晚我个业配要上线了。 哦吼，就是保湿的吗？ 应该说我今天会有个文章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用 Kiehl's 的金盏花。 哦， 但金盏花很就是它的化妆水已经太红了，嗯，所以 那个不用多多介绍，但是这一次特别是那个我也很喜欢，就是他们出了一个就直接小瓶随身携带，然后就有喷雾头，就是金盏花化妆水喷雾就随身携带，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很爱用金盏花的人的话，那个随身携带瓶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世纪的开心的发明。就是如果你原本就是喜欢金盏花的话，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好用，而且它重点它很小瓶很轻，所以很好带。那之前我有用过花姐送我一罐的 Melvita 的，它里面有加精油的喷雾，那个也不错。但有精油喷雾唯一有点麻烦，就是我应该说所有的这种化妆水喷雾，就是台湾太热了，有时候你在外面我都很怕，尤其加精油会很怕它坏掉。请问有没有推荐的生理裤？生理裤需要推荐吗？ 我知道真理裤。 哎，真理裤，为什么叫真理裤啊？ 因为露大腿啊，露到大腿根部，所以那是真理。就这样，如此简单而已。有一个人问有没有仰卧起坐辅助器，但是不要占空间的。 仰卧起坐要辅助。 不占空间的呢，就是辅助的就比较少一点。你要这很大力的辅，就一来你为什么需要辅助，就是你可能坐不起来嘛，所以你只是需要可能背部支撑那种东西，那个就会比较大台，你就没办法、你如果要小一点的辅助器，有啊，它就只有固定脚的，让你脚有个东西可以就是拉上来、但那个就可能还是对你的腹部没有太大的帮助啊，所以你如果你是真的需要辅助机的话，你可能就要把那个空间这件事情好好再考量一下。是你和你只是变相逃脱自己，不前进就是后退，是对等的关系，而我和你每每紧碰后更紧密，你也在迎头赶上，最后的那一刻 就说刚刚被提到那个 Kiehl's 的保湿喷雾烧到，想要吗？今天晚上欢迎分享加留言，有机会可以抽到哦。 再见当作失去最偏激的练习，才会珍惜所有不可能的可惜。我视而不得的你紧抱在我怀里，让我和你每每重逢都像注定。我不想费心感伤 有一个人问题是该不该买 DJI Osmo Pocket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 那东西呢？可以接在手机上面的一个相机。那我现在在看呢，三 C Team 哥生活的日常 YouTube 频道。他其实呢，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有做一支比较的影片。然后这支影片长达20分钟以上。 天哪！ 前面呢在教学，后面呢他跟 GoPro 来比。GoPro 6、GoPro 7然后一起来比，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看一看。这个 Team 哥有说这应该是目前最完整的一支的 介绍 测试开箱影片了。 真心力换取一秒懂了爱，当你追寻梦想忙着拥有时，往往忘了你我生来本都是一无所有，而幸福其实就藏在人生之中等着你去感受。 Super Moment 以充满哲理诗意的歌词为人生唱出这首精辟动人真挚的幸福之歌， 唱着幸福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OG Taiwan 来台10周年，诚挚邀请您与家人共享酷凉夏日，现在预约享冷气免费检测，原厂零配件，精品优惠，满额再赠限量奥迪圆形无线充电座，活动优惠至8月3日， 现在就加入奥迪行动助理，或洽全台奥迪授权服务厂。 心跳好快，怎么办？全是我的菜。 那出菜喽！ 青森传说秘境奥入蕾西森林 SPA， 立山绝美枫红美照 IG 洗版， 石原岛 Club 美红酒烧烤， 再大欧洲维京河轮，徜徉蓝色多瑙河， 秋游享宴全在良友旅行。 好热哦，我快要融化了， 快来冰雪奇缘动一动。 冰雪奇缘 2019暑假全台唯一动力式雪景乐园，冰宫里有旋转木马、魔法咖啡杯、极地小火车、冰雕溜滑梯、极地打雪仗。 即日起至9月15号，玉城新创中心展出，捷运后三坪站4号出口。 大家好，我们是 告五人， 竭尽全力不所谓，同学一起不后悔，飞越美和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太快乐啦， 他们是 AKB48 Team Taipei， 这首歌曲 TTP Festival。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加奶，最后跟你说一声，你很棒， You're awesome， Yeah， 拜拜。 Yeah.